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82章。烟花。 谢廖东他哥啊，不愧是谢家现在管事儿的，游艇气派得很，通体白灰色的搭配基调，大气高级，把旁边那小游艇比得渣都不剩。两人上去的时候，旁边不少人甚至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游艇虽然挺大，客人却只有他们两位。李琴书觉得特别尴尬，这待遇也未免太好了吧。饿了没啊？ 有点。晚上吃什么？ 过来。袁子峰把一切都安排得挺好挺妥当，连晚饭都已经找人提前准备了。靠近栏杆的位置放着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，桌面上还放了一盏蜡烛灯。因为这几天的风浪都比较平静，游艇开得又很慢，所以桌子上看上去还挺稳当的。桌上摆着西餐，远处是夕阳缓缓坠落的绝美之境。李琴书恍然间有一种拍电视剧的感觉。 我们俩男人这么吃不太好吧？ 说着，他扭头看了眼不远处候着的服务生。袁子峰干脆按住他肩头，让他坐下去。哎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我发现你这人脑子里就喜欢想东想西的，有意思吗？李琴书叹了口气，虽然有点太矫情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，真的很浪漫。烛火的光轻轻摇曳着，夕阳的余晖洒下，斑驳的点点光影落在船上，将白色的桌布都衬出极多的光晕。两人坐下后不久，就有服务生用餐车推着一个蛋糕上前，送上了一捧娇艳欲滴的玫瑰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递给李琴书。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花，所以还是送的玫瑰。李琴书接了过来，又觉得感动，又觉得挺开心的。 玫瑰就很好。 喜欢就行，之前送你那么多花，你一点表示都没有，害得我差点以为你这人对花不感兴趣。 是不太感兴趣。 李琴书将花束放在一旁，突然开口道， 不过别人送的礼物我也不好拒绝，其实我有点花粉过敏。 啊？什么？ 不太严重，不用担心，就是接触后皮肤会有点发红，但没严重到起疹子或者去医院的地步。 袁子峰尴尬的要死啊，他没想过自己送了这么多次花，居然都是白费的。李琴书不但不对花感兴趣，甚至有点过敏。那他以前怎么一句都不说啊？甚至有时候还把花给取下来插在花瓶里养着呢。这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袁子峰飞快地把花从李琴书身边夺走，李琴书连忙伸手要拦他。 哎，怎么了？ 扔了。那什么，我不知道你花粉过敏。 没关系，我这又不严重，再说了，花真的挺好看的，扔了不是可惜了吗？ 袁子峰懒得再跟他争论花到底好不好看，硬扯过来就往不远处的垃圾桶里一扔，手下没有丝毫留情。 你这人还真是。 以后记住了，再也不送了。李琴书笑了笑。西餐是袁子峰特地找来五星级餐厅的大厨做的，味道不错，见李琴书吃的也挺开心的，袁子峰略微放下心来。天际的太阳逐渐坠入海底，天色一点点的暗淡下来。 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晚竟然有星星闪烁在天空之中，在海面上映出了一片又一片的波光粼粼。游艇缓慢地行在海面上，吃完饭的两人谁也没动，坐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。李琴说这才主动地询问道， 哎，想好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了吗？ 啊，想好了，R大的法学。 还真的喜欢法律啊？ 也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，只是比不喜欢稍微好那么一点。 我发现你这个孩子吧，很少有喜欢的东西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是足够让你放下所有鼓足勇气去追寻的吗？ 有啊。袁子峰轻晃手中的红酒杯，碰了碰李琴书放在桌上的高脚杯，啜饮一口。李琴书举杯喝了一口，顺口问道， 什么？ 你啊。李琴书先是一愣，紧接着飞快挪开视线，抬头望天。与此同时，砰的一声，竟然有一小撮的烟火突然从海面凭空而起，朝天空迅疾而去，然后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的烟花。李琴书怔住了，这一朵出来之后便有千千万万朵接二连三的冒了头，将海面衬得如琉璃一般，一片的流光溢彩。游艇旁边不少的小游艇都开始沸腾起来，不少人都冒出头来看着这几乎惊艳的一幕。李琴书更是屏住了呼吸，整片海面似乎都亮起来了，影影绰绰的光影和游艇上橘黄色的光芒混在一起。微凉的海风从身上拂过，带来专属于这夏夜的清新味道。烟火一共放了10分钟，袁子峰见李琴书看得很认真，到最后才问道，喜欢吗？李琴书收回视线，很认真地点了点头，笑道， 哼，非常喜欢。 他眉眼轻弯，嘴角的笑意扩散，甚至眼角很细的眼纹都能看到。袁子峰知道这是他特别喜欢的表现，心里终于松了口气，哎呀，总算是有件事做对了。嘿，喜欢就好，送给你一个人呢，别人都是搭了你的车保眼福的。李琴书抬手揉了揉袁子峰的头， 子峰，谢谢你。 谢我什么呀？ 谢谢你愿意这么用心地为我准备这个烟火秀，我真的很喜欢。 袁子峰揽住他的肩膀，压低声音，没什么好谢的，我给你准备是我的事儿，不管你感谢或者不感谢我，都会为你准备的。李琴书笑了笑没说话。袁子峰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李琴书和他相处久了，也差不多摸清了他的性格。其实他真的是个有点自我的人，对你好的时候就会拼命地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对你好，把自己一颗心都捧在手上送到你面前让你看。这一点是他和李雨锦最大的区别。和李雨锦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李琴书知道李雨锦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喜欢追求利益最大化，他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势必把你了解得透透彻彻的，才会开始主动出击。他会去调查你的喜好和厌恶，根据你这个人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追你，永远站在一种偏向于理性的角度上，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拿下他最想要的东西。他和李雨锦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李雨锦从来没送过他一束花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对花粉过敏。可是当袁子峰第一次送他花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，正因为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，所以即便是他花粉过敏，也希望可以收到一束自己爱人送来的花。可李雨锦从来没有过。李雨锦不会出错，袁子峰呢，却是个麻烦精。 总是折腾，大问题小问题都不断的出现，让他无可奈何，只得去处理。可正是因为如此，袁子峰的性情才更显得珍贵。他虽然不知道该如何讨好你，却拥有一颗炽热的真心，他将这颗真心抛出来，毫不犹豫，干脆利落地放到你的眼前。连李琴书自己都不得不承认，他是真的有点动心了。面对这样的一颗真心， 这个给你。 袁子峰的话打断李琴书心里的繁杂的思绪，他的掌心放着一个很小的首饰盒，盒盖打开，里面有一枚戒指。 你现在不想和我在一起没关系，戒指戴着吧，等以后你想和我在一起了再戴在手上。 李琴书这才发现那个简单的戒指上面有一条很细的银链子，做成了项链的样式。李琴书张了张嘴想拒绝，可不知道为什么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袁子峰已经兀自将项链套在他脖子上，李琴书想拒绝已经来不及了。袁子峰替他系好了，往后退了退，满意的笑了，随后举起手放在他的前面对比了一下。 啊，很配。 李琴书这才发现袁子峰中指上戴着一个同样款式的戒指。 不太好，我还是取下来吧。 哎，不准取啊。哎，李琴书，你要是敢取，我现在就把你丢海里，信不信啊？ 好吧，那我只能说谢谢。 哼，不客气，我很乐意干这种事儿。 李琴书拿着孩子真的是没办法。戒指是银色的，款式非常简单，似乎就真的只是一个指环而已。只是后来李琴书回了房间才发现，戒指内环刻着自己的名字。他松了口气，幸好刻的不是袁子峰的名字，不然说什么他也要还回去的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